我是快必花生档繁盛，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花生档繁盛，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我是何俊仁，多谢大家。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啦，今日第三节得翻我 solo， 因为点解咧？阿番鬼仔咧今日就食错嘢，咁就屙肥肥，咁于是咧佢就嚟唔到啦。咁所以第三节得我一个人嘅啫。咁第三节原因咧有一样，头先施政报告有一样嘢我未讲嘅，咁啊非常之认真嘅，咁咧亦都无谓呢个潮州老汉上身啦。咁所以咧就会比较正经去讲。但系讲之前咧都有啲呼吁，原来十一月十七号咧就系怒炒嘅网聚。咁呢小弟呢曾几何时都係怒炒嘅主持㗎嘛。咁所以呢嗰晚我係会出席嘅。咁呢个11月17号礼拜五嘅网聚7点钟呢就会喺筲箕湾 Pizza 食炸鸡。咁呢月费会员呢就150元。咁如果係冇月费，即係冇请过我哋食猪扒饭嗰啲呢就200元一位。咁11月17号礼拜五。咁另外呢 ,10 月2号呢就花生台 BBQ 网聚。咁就地点就近美孚嘅。每位呢就290元，月费会员呢就240元。咁所以呢想吹水嘅朋友呢就早啲报名啦。报名同边个呢就你搵曹总，搵阿土，搵阿周深，搵边个得，搵阿 B 哥得，咁唔好搵我，我都係将你嘅 request pass 去第度嘅啫。咁正经嘢讲完，房屋。大家都会知道好明显一样嘢，就係今年嘅林郑嘅施政报告呢好似推緊大家去买楼咁。而几个唔係幾個月啦，兩三個月前呢我都講林鄭呢個人上台呢一定會派錢嘅。咁數數手指佢今次呢份施政報告，即係唔係財政預算案啊，屌你咪都用咗成900多億。咁個問題900多億係咪多呢？咁就唔係多唔多嘅問題，而係佢冇提過究竟係恆常開支增加900多億啊，定還是就係話好似將派糖恆常化，就係將你嗰啲糖呢而家又搬咗落你個袋。即係以前呢就搬落你個袋，去到而家呢就好似用佢嘅方式重新洗過晒咁。咁你唔好問我嗱，過去幾份財政預算案呢好多嘢都有一寬減嘅，有啲就包括商業登記稅啦，有啲就包括你四季嘅差餉啦，有啲就退稅啦。咁我係想問一樣嘢，如果你林鄭喺呢個施政報告裏面洗達咗900多億，財政司係會唔會因應呢900多億去調整你個財政預算案呢？即係話過去幾年因為香港政府喺賣地嘅收益多咗，於是寬減差餉，嚟緊呢份財政預算案會唔會繼續有寬減差餉呢？又或者賣地成績好咗，股票印花稅多咗，樓宇成交多咗，大家可以得到退稅，咁呢啲嘢會唔會喺嚟緊嗰份財政預算案繼續有呢？如果冇嘅話，即係林鄭先洗未來錢，是用咗本身应该用喺你同我袋嘅钱。去做咩呢？去为咗资助啲单身人士36000元去买楼，又或者商人呢就64000元去买楼。即係我觉得係好撚奇怪嘅呢件事。即係当然你好似好可以好似我咁，我从来都唔同意就係你一个政府要鼓吹人买楼，又或者用纳税人嘅钱去资助人哋摆入呢个置业市场係更加唔啱嘅。因为每逢你要将屋契写喺个业，即係你将屋契係有业主个名，而个业主唔系政府嘅时候，呢一样嘢就有风险。究竟政府系同呢个业主承担咗呢个风险呢，定还是将呢个风险转嫁俾纳税人？屌啦，呢样嘢值得打裸油嘛。直头就唔系打裸油，呢样嘢直头就应该攞林鄭咗去鞭尸。顶你个肺，喂，纳税你同我都有份嘅。直接税大家薪俸税啫，做生意利得税啫。咁你间接税系咩？高地价，你有冇諗过食碟 扑街去美心，又或者去食碟咁嘅咩豆腐火腩饭要55蚊，即系我从来都唔知呢一样嘢点嚟嘅。喂，嗰啲嘢啊，比最平，即系最所谓叫白领好蓝领，系基层嘅食物嚟嘅豆腐火腩饭。虽然话系男人嘅浪漫啫，但我就谂唔到点解嗰碟嘢要55蚊。喂，仆街！你一日赚嚟啲钱就系去食碟咁嘅咁基层嘅饭。喂，嗰啲系税嚟噶嘛？嗰啲系咩税啊？高地价政策之下嘅税咯。咁你高地价政策赚钱系边个？除咗地产商就系政府啦。喂，你政府几时补贴过我食嗰碟豆腐火腩饭啊？你老尾，你过去几份财政预算案你就话会退税啫，你又会退差饷啫。今年你冇退税退差饷，我亦要食个55蚊嘅豆腐火腩饭，你玩鸠我啊？唔系噶嘛嘛？喂，条数唔系咁计噶嘛，仲要使大家900多亿哦，原来就要咧谂住恒常地每年准备4000个单位卖俾啲想置业嘅年轻人士，即系我就觉得好捻可笑。你咪包赚先，会唔会政府包底嘅单位又或者啲六字居系唔会跌破你售卖楼宇时嘅底价咧？即系换句话说，屌你嗰啲附加产嚟嘅，以前附加产跳楼就跳个业主啫，喂。而家跳楼系咪林郑跳先？你唔会噶嘛，系嘛？你房委会又唔会跳楼噶嘛，系嘛？咁即系话条单边个埋啊？咪又系纳税人埋单？屌你即系搵鸠我品？点计条数？你咁好运咁幸运跌喺林郑嗰个安全网，你有机会抽到呢啲首字楼。老实讲，你真系好似中六合彩咁。因为每一个香港人都有份资助你去买楼。问题就系话，打一句问一句，如果我问呢层楼系唔会升唔会跌嘅，你会唔会买？喂，唔好话呢层楼啊，以往揀居屋抽嗰阵时轻轻含含，真系抽嘅时候去揀楼，系咪第一转揀嘅人一定揀晒啊？屌几多人咩水泉澳村嗰排楼咪话卖咯，有啲单位喺大澳卖得晒咩单位？你估？喂，卖唔晒喎？点解嗰啲人会咁噶？即系点解嗰啲人有咁偏好啊？抽嘅时候个个觉得自己赚 Q 梗噶嘛？到你真系要签约嘅时候，要俾大订嘅时候，梗系有啲藉口俾自己嘅。喂，个楼市跌紧啊！过几年过几期，我又抽过，又系平，我又唔卖嘅啫。喂，啲楼市升紧啊！个问题就系话升系升私人楼、啊，屌你嗰啲政府居屋左向又唔靓，格局仆街，你个厕所喺正个厅中间嘅，佢又多多事实又话唔卖噶咯。喂，咁你4000个单位掟出嚟，我问你点解？呢啲嘢咧，对好多人嚟讲都系百思不得其解嘅。问题就系话。我真系呢两日我喺度谂，究竟政府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决定？咁我啊 dig up 啲数据啦，啊原来我发现，啊屌林郑唔请我真系走宝啦，仆街！你睇下容乐企，屌黐埋个容海恩度，虽然我系土土吓，咁咪后生大律师系嘛？你要同佢食麦当劳，乜桥都俾你出晒，扑你一街！你个容乐企，你老尾系政府系想广纳。财进唔通系用恶期咩？屌人哋利用你咋？你话真系入到政府啊？即系屌，唔好玩呢啲嘢啦！问题就话点解政府应该请我呢？我完全能够代入政府个思维里边去解释林郑点解唔起公屋。原来大家睇翻个出生人口，由1960年到而家2016、2017。由2016每个女人会生三个小朋友下降到呢而家系每个女人只会生1.2个人嘅啫。嗱，点解我要提呢一样嘢出嚟？原因就好简单。一个30岁嘅女人如果生三个小朋友，30年之后佢要几间屋？好可能系4间。点解？一间系佢自己住紧养老嘅。另外嘅3间咁唔好彩佢自己搬咗出去住又或者有家庭，嗰间屋系咪要即佢冇理由同老豆老母住嘅结婚。咁於是嗰條數係1间变4间，無論嗰個係男定女都好，條數都係咁計嘅。當然你話就係話，喂兩家人生咗2个 BB， 嗰2个 BB 30岁咁好彩結婚，佢需要嘅屋咪就係3间唔係4间咯，啱呢條數係啱嘅。問題就係話點解而家香港對樓市嘅需求咁熾熱？兩大原因，一香港好多到咗呢個年代。就係、是、走爛落嚟嗰個 baby boomer 嘅年代，頭先我講緊50年、60年嗰個年代，即係我老豆嗰輩， 咁啲仔咧开始大，开始出生咧就会结婚。咁於是呢班人结婚成家立业嘅时候咧，佢需要一间屋。点解？因为结咗婚咧，实际上好多人都唔偏向同老豆老母住嘅，系咪？呢个好易明白啊。第二嘅大原因，过去二十年每年嚟香港嘅新移民有50,000+个人，二十年就100万。我问你呢100万个人使唔使住？佢当然话俾你听，申请落嚟嘅时候家庭团聚啊嘛，我梗系同老公住啦。咁你老公？你住喺你老公间屋系嘛？以前梗系噶，好多喺香港嘅人翻大陆娶老婆啊嘛。咁佢落嚟住，你好似觉得个单位数量啊唔会多咗啊？咁问题就系话，喂，咁落咗嚟，咁你日日富闲在家，咁你落嚟嘅时候又唔方即刻搵到嘢做啊？咁你日喺屋企唔搞嘢冇嘢做喎、啊？咁你搞嘢咁啊点咧？咁你原来二十年前落嚟香港嗰啲。生咗个仔，佢唔单止个仔有身份证啦，咁即系我唔系质疑呢个仔喺香港合法性啊。问题就系话二十年后佢要大咗，咁你间屋住多咗个人噶咯，咁咁唔好彩十年之后佢结婚，佢又要多个单位噶咯。喂，嗰啲财即系嗰啲住屋压力就喺嗰度嚟嘅，因为嗰啲家庭你帮佢组织一个家庭，佢就会开枝散叶，咁你开枝散叶咧，对于住屋嘅需求咧，亦都会相应咁增加啦。咁有啲人。亦都落咗嚟香港，咁发觉原来我申请来谂住陪个老公嘅，扑街！原来我落到嚟个老公陈健康咁样样嘅，系嘛？又话要包二奶，原来有蛇叫鸡，系嘛？咁如果我做老婆嘅，我梗系唔会同佢住啦。咁呢个女人就可以申请噶咯，特别 case 咯，佢又有可以去房屋署又申请一个公共单位咯。咁我问你，嗰啲需求系咪先？啊，嗰度有一条数，跟住金融海啸之后 ,2008 之后你明显呢见申请公屋嘅轮呢是排即是开始呢是增加咗好多嘅。因为点解开始喺香港呢普遍嘅人就会觉得租屋呢是非常之昂贵嘅一件事。咁好啦，有啲嘢要提一提你啦。咁我而家问听緊节目嘅朋友，你要乜嘢资格先申请到间公屋呢？基本上你要即係喺香港居住满七年啦。咁我问你，喺香港以呢二十年嚟住满七年嘅人有几多呢？呢100万，即係呢二十年里面有13年嘅人落嚟呢，佢就已经开始有资格申请公屋㗎啦。咁200万乘以20/13，咁嗰度有100几万人。百幾萬係咪有百幾萬嘅 application 呢？唔係全部，但係 contribute 好多囉，我只可以講。點解呢？原來有數字㗎喎。原來而家香港入息中位數呢就15,500蚊，2017年嘅數據。咁我問喎，即係頭先我一大堆問題㗎喎，你自己問㗎喎，即係其實我唔一定係俾一個答案大家，但係我覺得我節目永遠都係講㗎啦，唔該引發你自己嘅思考，你自己答自己。一個月入中位數15,500蚊嘅城市，咁即係話有其實香港人而家有報道啦，原來有52%+嘅人呢就呢一個月搵得多過呢15,500蚊嘅咁樣。咁問題就係話你15,500蚊係夠唔夠資格申請公屋呢？我可以話佢聽唔夠嘅。咁咩人可以申請公屋呢？原來一人家庭呢月入就唔可以多過11,250蚊。咁我又會好 practical 嗰個問題，你乜嘢情況下你先賺唔到呢11,250蚊呢？你係家庭主婦囉，係咪？你冇嘢做囉，你攞綜援囉，一係呢你就係一個啱畢業嘅人，係咪？好實際嘅。咁二人家庭入息上限幾多呢？17,350蚊。嗱，基本上呢你已經係高過香港入息中位數㗎啦，17,350蚊嘛。咁點解二人家庭條數就唔係將11,250乘2呢？好簡單，政府嘅政策又或者政府睇嘅嘢就係二人家庭多數都係一男一女㗎嘛。咁佢政府嘅經驗又或者喺1960年以嚟呢，好多時喺嗰陣時申請二人家庭申請公屋單位，好多個家庭呢個女人就唔出去做嘢嘅。因為佢會第一預計你當有細路嘅時候呢，個女人呢就會喺屋企相夫教子做家庭主婦。咁所以二人家庭嘅入息上限呢就唔係11,250乘2，佢唔係預你兩個人出去做嘢，只係呢17,350嘅啫。ok 咁三人家庭係咩境況呢？就係22,390啦，就 merely 係兩個人出去做嘢，有個小朋友喺屋企啦。 咁簡單嚟計，你如果一個人真係揾唔到萬二蚊個月咧，你先至有資格去住公屋。嗱，呢個合唔合理咧？大家自己諗下啦。咁我問你咯，如果香港有一半人揾唔到11,500蚊呢個入息中位數，而你係12,000蚊，你先可以申請公屋嘅。最慘嘅係咩人呢？就係揾12,000到15,000呢個之間嘅人，又或者即係講得衰啲，都唔關15,000蚊呢入息中位數嘅事，係我揾13,000蚊，我就已經第一我冇資格申請公屋啦，第二就係話我攞13,000蚊去自己人出嚟住係咪好撚吃力呢？咁而事實上係真係好撚吃力嘅。你去租間板間房都可能要8,000蚊。你租緊似樣啲嘅樓，你可能要10,000蚊。問題就係話，你個個月揾13,000蚊，揾10,000蚊嘅租樓係唔撚合理㗎嘛。所以嗰啲人，如果我係嗰啲人，我會點呢？屌，我就好似阿明咁啦。你個個月唔一定係明 ，sorry， 我唔應該 call 呢個例子。即係我可能係其中一個，即係假設我，如果我同個老闆熟啲嘅，你話哇大佬，你唔好要我 OT 咁多啦。即係假設我喺麥當勞做嘅，哎，我唔好翻咁多個鐘啦。我確保我自己入息就少過12,000蚊。點解我要咁做啊？喂，如果我入息少过12,000蚊，政府会帮我搵间屋出嚟啊嘛。而家排队系排4年零嘅啫，系多系少，你就自己谂。问题就系4年零之后，如果我有间公屋嘅话咧，我每个月俾租嘅钱咧就1,000几百嘅啫。咁老老实实，如果我搵12,000蚊，我俾1,000几百租，咁我自己做10,000蚊使。喂，我条数襟计啊嘛，一个唔觉意扑街，我10,000蚊人工，老板升我职，加我人工。咁就死啦，我要一个人出嚟住嘅话，咁我即係年年要帮业主供楼不特止，我可以使嘅钱仲係每月单几千蚊。咁你问我，我会揀边样啊？所以喺呢个 case， 嗰啲人就会走去排队申请公屋啦。好啦，咁而家我俾一个数据，原来申请公屋嘅人2016年有几多人呢？有两条队，一呢就係一人家庭134,000单，二呢就係、是、家庭，即係二人以上又或者一人独居嘅老人。咁呢啲人最需要公即係最需要公屋照顾啦，非常之认同嘅。呢一条队呢就有152,500个申请，咁加埋就係286,000个。咁我问呢286,000个申请係咪真係所有人都係非常之迫切有公屋需求嘅呢？你问我，我又觉得唔係㗎喎。你问我嗱，点解咁讲？我唔系呢个界别嘅人，即系我即系简单嚟讲，上年我冇读过大学啦，上年系嘛，即系我唔知而家呢一辈嘅大学生点谂啦。喂，好多人原来话读大学你最好第一件事咧，因为你嗰时又冇乜入息，你最好走去申请公屋，因为排一排队咧，你毕业就差唔多即系会排得到队噶啦。二来你啱啱毕业出嚟咧，你人工亦都唔会多过12,000蚊，你比较易走赚，咁所以咧，基本上你。喺大学毕业咧，你就基本上可能有间屋等紧你啦，又或者做一两年嘢，你就会等到间公屋啦。咁而你有咗间公屋咧，你基本上成世人咧就好好啦，系嘛？咁但系我真系会谂噶、哦，咁你如果一个 fresh grad 嘅大学毕业生，你住喺间公屋度，咁你开头两三年搵唔到钱正常啦、啊。咁如果你搵十年钱，你做咗十年嘢，你份人工都仲系12,000蚊都好咩、哦？吓、啊，即系大家会明白我意思噶、哦。如果你肯做人保安呢，即係閉屋院啲保安呢，就12,000几蚊一个月。你份工呢坐喺度睇门口嘅啫。你中唔中意做一件事，但係你係有份咁嘅工嘅，係你一定係搵到人请㗎，保安公司一定请你㗎。嗰啲我哋叫助头。咁你话你成世系咪做份助头呢，你就自己諗。问题就係话你要搵呢系一定搵到份12,000、13,000蚊嘅工嘅。咁好啦。讲到呢一度，有一个选择你自己要思考一下啦。咁系唔系你自己一个人要搬出嚟先？嗱，呢样嘢好紧要。我觉得咧，即系一个公平啲嘅讲法咧，你如果自己真系掹掹紧，又或者你自己真系未必 afford 到自己一个人住嘅话咧，就真系最好唔好谂呢一样嘢。因为我觉得喺香港住屋真系好贵嘅。一来大陆好多新移民啦，二来就系话好多大陆有钱嘅人嚟香港买屋啦。因为有一个熟悉经济嘅朋友，即系喺国内所谓叫做300头300嘅大企业喺香港买楼咧，佢可能买咗几万个单位嘅，呢几万个单位系唔会租出去嘅，因为呢啲系国有企业嘅物业，佢只会攞嚟做所谓叫员工宿舍。但系你喺香港系咪有办事处，系咪有人住咧？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咁所以有几万个单位闲置喺度系合理嘅，但你问我系唔系所谓叫你实施租管，你就会令到呢几万个单位投入翻呢个租户市场？我可以话俾你听，一定唔会。租管唔系一个万，即系所谓叫万事灵药嚟嘅，唔系嗰件事嚟嘅。有钱嘅人我就系中意买间屋去养老鼠，你吹啊！咁问题就系话你释放唔到嗰万几嘅单位，代表咩咧？咁就系普遍租屋嘅人会贵咗咯，系嘛？咁问题就系话最基本一样嘢，你尽量试下同老豆老母啲关系好少少咯，唔好同佢嗌交，系嘛？尽量住到几时咧？大概三十岁到，你真系可能揾到一个肯同你一齐供屋租屋嘅人咧，你先结婚咯。咁而我觉得系咪合理咧？系嘅。当然你话我唔系，我系单身贵族，系咪？我觉得自己又可以 afford 到自己住，呢个系你选择，冇所谓嘅。问题就系话，你会唔会foresee你嘅人生永远就系符合呢个供屋嘅最低入息限额11,250蚊，去成世霸鸠住间供屋先？你唔会，咁呢个唔系合理嘅选择嚟噶嘛？你会希望自己做五年升职，做多三年升职，做十零廿年嘢，你都起码揾到个 respectable income。又或者你际遇唔太好嘅，你可能同老婆结咗婚之后，大家有一个比较合理嘅入息。咩叫比较合适？比较合理嘅入息啊？咁两个人可能有30,000蚊、40,000蚊，系嘛？正正就系呢个 category 系乜嘢呢？就差唔多系居屋入面嘅一个 range， 又或者你系有资格，可能好似林郑佢 stay 出嚟嘅一个 range， 就系话你月入5-6万嘅，你咪去买楼咯。咁我唔明啦，喂，老老实实呢5-6万蚊 income 一个家庭，你系咪其实啲钱都叫做比较松动咧？咁系咪等于政府要帮你买楼先？唔系噶嘛，呢个完全系私人市场可以照顾嘅嘢嚟嘅，所以。前一排有一篇教文係咁話，喂，香港30,000蚊買唔到樓，其實好撚悲哀嘅。你係都要買400,000-500,000啲新樓200尺，你就好撚悲哀啦。你自己入去新界，你屯門、元朗、天水圍、大埔、沙田，你去睇下啲舊樓啲盤，係咪真係個盤500,000-600,000先？即係我係真係喺屯門睇過樓，而唔係咯。咁你系咪要搵翻300,000+嘅楼出嚟？而家系越嚟越难嘅，但系400万系咪仲有咧？400万系仲有嘅。问题就系话，你网上边啲交文就梗系同你讲，就系话你一定要俾30%首期。我可以话俾你听，唔系嘅。你搵到400万个盘，肯定有银行同，即系唔系银行，你系可以去按揭证券公司度买保险，做多15% 噶嘛。咁大概系咩意思咧？你可能一成嘅首期系松松动动咯，你俾一成嘅首期，可能俾埋利润。咁你要大概有几多万呢？大概50万到啦。你话系咪多？你自己諗。点解要自己諗呢？你如果一个家庭系月入6万，你储唔到呢50万，你系睇你自己储唔储嘅啫。咁当你结婚嘅时候，咪男嘅同老豆老母住，女嘅同老豆老母住咯。imply 咗啲咩嘢呢？原来公屋而家呢就有77万嘅单位。咁你加埋头先嗰286,000嘅申请呢，条数就係话大概105万嘅单位呢就可以照顾晒所有而家公屋轮候册里面申请嘅所有人。咁而家香港原来 Mary 即係大概一个家庭呢係有2.7几个人嘅。ok， 咁即係话呢100万个单，即係呢100万个单位呢就大概构成咗200-300万人。但是问题就是说政府为什么不肯起更多公屋呢？两大个原因。一，如果我起得更多公屋，这帮人住在公屋住得很开心的话，这帮人要做些什么呢？原来这帮人第一件事就会想自己不可以加人工，这帮人不可以向上流动。这个就是正正是政府最大最大最头痛的问题。为什么我以后先要讲一个30岁的女人生几多个仔，会是成条公屋有几多个单位条数怎样计出来的基础？个原因就是说你住到60岁你退休，你当然好易符合那个公屋那个入息限额啦，因为你只有得退休金嘛。又或者你冇退休金嘅话，你就即係只係攞生果金或者靠自己積蓄囉。咁你咪政府俾屋你住係好合理，亦都好平常。你係咁諗亦都好正常㗎喎，你如果冇屋咁计。问题就係话 你可唔可以政府养一班成日都觉得自己二人家庭17,350元，你希望成世赚呢个钱呢？你又真係会成世諗住黐一间屋度，你成世唔会向上流动㗎喎。政府就係最驚呢一样嘢。於是即係我可以斩钉贴接铁咁样讲，政府係绝对绝对绝对唔会兴建更加多嘅公营房屋。我讲緊係公共屋邨。边啲佢会起多啲呢？就正正係林郑而家做緊嘅嘢。起多个阶梯上嚟，希望你多啲人买。你买咗层楼，如果有特定嘅条件嘅，譬如居屋，你可以补地价嘅。咁佢就觉，政府就觉得你系会仲有一个向上流动嘅动力，令到你自己可以供完层楼之后，将层楼摆翻喺私人市场卖，而你得益嘅咧，就系希望将你层公屋嘅楼，sorry 讲错，是将你层居屋去买一层私人楼。咁你层居屋放返出嚟市场嘅时候，咪有另外一个人可以买到比较低一个阶梯嘅所谓叫自治居所囉。而林郑想做嘅係将嗰个向上流动嘅动力推展上去，而唔係希望起100万个公屋单位出嚟，住一班永远都觉得呢一世人两个人唔会搵得多17,350元收入嘅人。即係当然你同唔同意呢一样嘢，政府呢一样嘢呢一世都唔会讲个事实出嚟嘅。因为呢啲咁点讲啊，咁难听嘅嘢呢，即係仲难听个粗口呢，只係喺我哋呢啲人个口度讲出嚟嘅啫。咁问题就係话，你问我觉得香港合唔合理呢？咁我要提下你喇喎。将来乜嘢人最符合申请公屋嘅资格呢？就係林记口讲最憎嗰班大陆嘅新移民。因为佢落嚟一个家庭 split 开做两个，嗰班人系最识最识最识，佢喺呢个社会入面所谓叫转空子，所谓叫做去 hack 呢个政府，最叻就系嗰班人。嗰班人系咪最叻 hack 你公屋先？咁你香港人，你系咪支持兴建更加多公屋俾啲人 hack 你个 system， 令到佢有一住你冇啊？你唔好忘记喎，喂，你係一个香港人嚟㗎嘛，香港人有一个价值观，有一个身份㗎嘛。香港人价值观系乜嘢呀？所谓同舟共济，敬业熬业，不惜自强㗎嘛。屌，陈百强当年有一唱啦。你係希望自己有一日跳出公屋个资助阶梯，你希望你自己买楼㗎嘛。你係希望二三百万买一场私人楼啊。你唔系希望二三百万买一层公屋单位㗎嘛。你唔可能扭曲个需求，叫个政府起一啲二三百万你买得到嘅楼㗎。喂，你要记住，即係嗰个只係一个 transitional 嘅一个安排。政府希望点解公屋，即係公屋资助你，希望你所谓叫藏富于民，希望你住10年20年公屋之后你买到你嘅楼。点解白表六表分，希望你住完公屋之后摆俾返个单位政府。然之后你可以买到居屋，买到私人楼嘛。呢个系个大古仔嘛。问题就系话，而家你因为1960年啲人咁多生仔，咁你生咗啲仔咧，个仔女又出晒去。咁问题就系话，你嫁出去嘅女又好，你个仔搬咗出去住又好，你希唔希望你自己成为你个仔女嘅负担先？即系当然，我 assume 你老豆assume 你啲仔女会俾家用你啦。咁问题就系话，你啲仔女俾家用你，够唔够你租屋住先？你夠唔夠膽俾咗你個公屋單位政府，你自己10,000元租個月，同你個老公叫你啲仔女俾10,000元租個私人單位嚟養老啊？我唔知你幾多歲㗎，老實實咁唔好彩，你100歲，你個仔呢就後生過你20-30歲，基本上佢都要養到你死為止。問題就係話佢死過，佢有冇收入呢？佢冇㗎嘛。咁所以而家啲人做緊嘅嘢 exactly 就係話，盡量養老間屋就係政府俾嘅，你後生嗰啲人呢最好就自己買嘅樓，就係 exactly 就係正正林鄭而家個 plan 啦。公屋點解唔起得多？因為公屋會住嘅咩人啊？就係而家準備退休嘅人囉。咁你退休嘅人會多咗會少咗囉？啱，唔會多咗囉。問題就係話，會唔會特登，即係會唔會30年之後突然間又有班突然間多咗好多嘅香港人嚟申請公屋？唔會㗎嘛。你而家申請突然間多咗，就係2008年之後大家見到嘅嘢。因為樓價高企，好多人覺得自己倒不如就唔跳入呢個私人房屋嘅市場，唔準備去租，亦都唔準備儲錢買。於是我就倒不如排住喺個公屋輪候冊嗰度排住隊先。咁於是令到而家累積嘅 申請有286,000個，問題就係話佢全部係咪全部都有需要呢？即係簡單嚟講，一人家庭佢係咪諗住呢一世都要揾11,250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可笑喎。你諗住自己成世都係揾11,250，我覺得就真係好撚可笑喎。咁即係話唔可笑係咩情況啊？你會加人工咯，你會跌出呢個公屋嘅入息上限咯。咁即係話你個需要係咪真係 legitimate 咧？唔係咯。簡單嚟講，就希望你就係、是，如果你排公屋五年嘅話，我希望呢五年你加人工加到你一個地步，就係話你冇資格申請公屋啦。你如果有16,000嘅話咧，你出去自己將佢租樓咯。咁我問你，林鄭呢份施政報告會幫唔幫到呢班人咧？真正惨嘅系呢班人，系申请唔到公屋，佢人工又追唔上，又或者好老实讲，一个社会咧唔能够个个都中产，个个都叻赚钱嘅。一个社会系好多人个入息系塞咗喺15,000至20,000蚊中间，政府系要帮呢啲人有佢嘅，即系所谓叫做有佢 shelter， 即系有佢屋啊嘛，有佢要需要住嘅地方啊嘛。咁问题就系话，如果呢班人老实讲，唔应该住喺公屋嘅，政府可唔可以第啲方法帮佢啊？你政府不如攞钱俾啲人租屋啦，嗰样嘢叫租金津贴啊嘛。政府喺呢份施政报告冇讲过，冇。而呢一样系正正值得大家讨论嘅嘢，即系当然你话有啲人会担心就系话，喂，我俾咗笔钱呢啲人去租屋，会唔会个租务市场系更加啲人难以负担呢？呢个系第二个问题。但系成个问题嘅核心，你系要令到公屋个流转速度加快，唔系希望啲人 hack 呢个 system， 永远就系长治久安住喺啲公屋度，令到真系对公屋有需要嘅人轮到公屋。因为老实讲，你话如果你两公婆一个人赚20,000蚊，两个人40,000蚊，佢最唔服气嘅系点解我两公婆赚40,000蚊，而10,000蚊俾咗去租屋？你试下政府，不如我贴3,000蚊俾你租啊？佢又觉得唔系噶啦，咁我租7,000个地方好似好啲，又好似大啲，我唔住公屋噶啦嘛？点解你唔识咁谂咧？唔好只系谂加数减数，要谂乘数同除数。咁好老实讲，你话而家系咪真系成个政府同地产商系合作晒握晒手？咁我唔知。但系你话喂，租务市场又或者个 housing 嘅政策系咪可以多啲讨论咧？即系我觉得系应该嘅，值得嘅。咁所以咧，第一句我就话噶啦，真系识得有几多人识得睇呢份施政报告咧？多啲人鬧多啲係嘛，多啲人去計究竟點樣賺盡嗰300蚊多啲。即係如果真係想引發思考咧，聽多節目啦。好，記住報名 BBQ 嚇，11月17日露炒，同埋12月2日花生台 BBQ 網聚。咁咧有嘢揾曹總，揾阿土，揾周新嚇，唔好揾我。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